中国气象局专家表示，造成此次降水的原因有三点。首先，大气环流形势稳定，异常偏强的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先西伸北台后稳定维持在黄淮地区，与西风带低值系统在山西形成稳定的东高西低的环流形势，有利于山西出现长时间的降水天气。其次，水汽条件充沛，副热带高压西侧的偏南气流和低层西南急流将南海和孟加拉湾的水汽向北经过西南地区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山西中南部，为山西持续降水提供了充沛的水汽来源。最后，低层抬升条件长时间维持，在稳定的天气条件下，低层切变线符合系统长时间维持和降水回波反复经过山西中部，叠加山西吕梁山、太行山复杂地形对偏东气流降水增幅作用，导致山西中部及临汾北部地区极端强降水。再来关注，阿富汗临时政府与美国政府代表9号开始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为期两天的谈判，这是自美军8月底撤出阿富汗以来双方首次直接谈判。未来几天，阿富汗临时政府还将与欧盟进行谈判。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阿富汗临时政府代理外交部长穆塔基表示，阿方在谈判中要求美国解冻美方冻结的阿富汗央行资产，尊重阿富汗领土完整，不干涉阿富汗内政。双方还就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落实双方去年2月在多哈达成的和平协议内容等议题进行讨论。穆塔基表示，阿富汗临时政府与美国政府举行的谈判翻开了两国关系新的一页。未来几天，阿富汗临时政府还将与欧盟进行谈判，讨论阿富汗最新局势、解冻被一些欧洲国家冻结的阿富汗资产等问题。据半岛电视台报道，争取国际社会承认是阿富汗临时政府在与美方谈判中提出的议题之一。报道援引一名接近美国代表团人士的消息说，美方在谈判中向阿富汗塔利班施加压力，要求其组建一个包括所有族群的扩大政府，履行不允许恐怖分子利用阿富汗国土威胁美国的承诺，并保证滞留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和特定的阿富汗人继续安全撤离阿富汗。8月15号，塔利班进入并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8月30号晚，最后一批美军撤出阿富汗，美国结束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3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0%。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一级优。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袁硕，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警法在线。 姐，北京新闻广播出事儿了。 怎么了郑好骗？ 我找不到新闻广播的频率了，可能是非法黑电台正在对它进行干扰。 啊，那快打110啊。 好，我这就打。 快住手。 大哥， 真好信啊，不要轻信真好骗，新闻广播是出了事儿，不过呢是件大好事。 什么好事？ 2月2号开始，北京新闻广播搬家了，调频94.5兆赫，全天24小时播音，1000瓦大功率调频，收听效果更好。 FM 94.5是吧？ 北京新闻广播， 还真有了 新调频， 好声音， 锁定 FM 94.5。 绿色是嫩草成长的颜色， 绿色是汽车允许通行的颜色，